夏季要成一个秋，我的树上你的正开眉清目秀，一次一次宣告我们和平分手，好委婉的交流还带一点征求，你一阵风过的雨下错了气候，明媚的眼眸里温柔化为了无忧，一层一层远墙把你的心困守，如果没法回头这样也没不同，你的城府有多深，还是太认真，幻想和你过一生，你的城府有多深，我爱的有多纯，不想再问也无法去恨，毕竟你是我最爱的人。 曾经你的眼神看起来那么单纯，只想你干净的灵魂，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满是伤痕，戴上假面也好，如果不会疼，爱情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悖论，小心翼翼不见得就会获得满分，我们之间却少了那么多信任，最后还是没有打开那扇心门， 你的城府有多深，我爱的有多纯，是我太笨还是太认真，想和你过一生，你的城府有多深，我爱的有多纯，不想再问也无法去恨，毕竟你是我最爱的人。 我曾经苦笑着问过我自己，在某个夜里卸下伪装的你是不是也会哭泣， 你的城府有多深，我爱的有多纯，是我太笨还是太认真，幻想和你过一生，你的城府有多深，我爱的有多纯，不想再问也无法去恨， 说不出细腻，泪水慢慢堆积，失去心中能力，谢谢你圈住依旧远的你，无力挽留我的呼唤已经淹没在结局里，心已经被撕碎散在空气里飞，像花朵已枯萎无法再次修回，从没有让你感觉到快乐，原谅我心中疯狂的执着， 不要回头看我，不要恋恋不休，抱着离开我吧，以后好好过吧，眼前你越来越远，骗自己让你更远一点， 这么迟钝的我可能有点懦弱，让你选择逃脱也是这样没错，忘记所有经过，宁愿在痛苦中笑着梦，要把回忆慢慢的遗落， 请照顾好自己，现在说对不起，曾经有过甜蜜，为何还要离去，离开前请结束我的生命，失去了你一天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，你知道现在我已不能退，走到无法挽回快要崩溃，你却还能从容面对，怎么会是我哪里不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 这样没错，忘记所有经过，宁愿 折磨。